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四章不可饶恕咒第三十三集。 接下来的两天平平淡淡，没出什么状况，除非算上纳威在魔药课上把干锅烧化的事，这已经是他烧化的第六只干锅了。斯内普教授的报复心理似乎在暑假里又创新高，他毫不客气地罚纳威关禁闭，纳威只好去给一大桶长脚的癞蛤蟆开膛破肚，回来的时候神经几乎要崩溃了。 你知道斯内普的脾气为什么这样糟糕是吧？ 伦对哈利说。这时他们正看着赫敏教纳威念一种除垢咒，可以清除他指甲缝里的癞蛤蟆内脏。 是啊， 哈利说， 是因为穆迪。 大家都知道斯内普特别想教黑魔法防御术这门课，可是连续四年都没能得到这份工作，对以前的几位黑魔法防御术课的老师斯内普都心怀不满，而且把这种情绪写在了脸上。不过对于风眼和穆迪，他似乎格外小心，不让这种敌意表露出来。确实，每当哈利看见他们俩在一起，在吃饭时或在走廊上擦肩而过时，都明显感到斯内普在躲避穆迪的眼睛，不论是那只魔眼还是那只正常的眼睛。 我认为斯内普有点怕他， 哈利若有所思地说。 想象一下吧，如果穆迪把斯内普变成一只长脚的癞蛤蟆， 罗恩说，眼睛里朦朦胧胧充满神往， 并指挥他在地下教室里跳来跳去。 格兰芬多四年级的学生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上穆迪的第一节课。星期四吃过午饭，上课铃还没有响，他们就早早地在穆迪的教室外面排队等候了。唯一没来的是赫敏，他直到快上课了才赶来。 我去了 图书馆， 哈利替他把话说完。 走吧，快点，不然就没有好位子了。 他们急急忙忙地坐到讲台正前的三把椅子上，拿出各自的黑魔法自卫指南等待着，气氛格外肃静。很快就听见穆迪那很有特色的噔噔的脚步声顺着走廊过来了。他走进教室，样子和平常一样古怪吓人，他们正好可以看见他那只爪子状的木脚从长袍下露出来。 把这些东西收起来， 他粗声粗气地说，一边拄着拐杖艰难地走到讲台边坐了下来。 这些课本你们用不着。 同学们把书收进书包，卢恩显得很兴奋。穆迪拿出名册晃了晃脑袋，把花白的长头发从扭曲的伤痕累累的脸上甩开，开始点名。他那只正常的眼睛顺着名单往下移动，那只魔眼不停地转来转去，盯着每一位应答的学生。 好了， 当最后一位同学应答结束后，他说， 我收到卢平教授的一封信，介绍了这门课的情况，看起来对于如何对付黑魔法动物你们已经掌握了不少基础知识。你们学会了对付伯克特、红帽子、辛格庞克、格林迪洛、卡巴和狼人，对吗？ 同学们低声表示赞同。 可是在如何对付咒语方面，你们学的还很不够，很不够， 穆迪说。 因此我准备让你们领略一下巫师们之间的做法，我有一年的时间教你们如何对付黑魔。 什么？你不留下来吗？ 罗恩脱口而出问道。穆迪的那只魔眼转了过来盯住罗恩，罗恩看上去害怕极了，可是很快穆迪就笑了。这是哈利第一次看见穆迪露出笑容，他一笑那布满伤疤的脸显得更扭曲更怪异了，不过知道他还能露出友好的微笑总是令人欣慰的。罗恩仿佛大松了一口气。 你是亚瑟·维斯莱的儿子吧？ 穆迪说， 几天前你父亲帮我摆脱了一个很棘手的困境。是啊，我只教一年，帮邓布利多一个忙，只教一年，然后重新过我平静的退休生活。 他哑着嗓子笑了，然后拍了拍粗糙的大手。 哈，好了，言归正传。咒语，它们有许多种形态，其魔力各不相同。现在，根据魔法部的规定，我应该教你们各种破解咒，仅此而已。照理来说，你们不到六年级，我不应该告诉你们非法的黑魔咒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你们现在年纪还小，对付不了这套东西。可是，邓布利多教授大大夸赞了一番你们的勇气，认为你们能够对付。而在我看来，你们越早了解要对付的东西越好。如果一样东西你从没见过，要怎么在他面前保护自己呢？某个巫师要给你念一个非法的咒语，他是不会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你的，他不会坦率、公道、礼貌地给你念咒。你必须做好准备，提高警惕。我说话的时候，你最好把那玩意儿拿开，布朗小姐。 拉文德吓了一跳，脸涨得通红。刚才他在桌子底下把画好的天宫算命图拿给帕瓦蒂看，显然，穆迪的那只魔眼不仅能穿透他自己的后脑勺，还能穿透坚硬的木头。 那么，你们有谁知道哪些咒语会受到巫师法最严厉的惩罚呢？ 几只手战战兢兢地举了起来，其中有罗恩的和赫敏的。穆迪指了指罗恩，不过他那只魔眼仍然盯着拉文德。 是这样。 罗恩没有把握地说。 我爸爸对我说过一个，名字叫夺魂咒什么的，是吗？ 啊，是的。 穆迪赞赏地说。 你父亲肯定知道那个咒语。想当年，夺魂咒给魔法部惹了不少麻烦。 穆迪艰难地支着假腿站起来，打开讲台的抽屉，拿出一个玻璃瓶。三只大黑蜘蛛在里面爬个不停。哈利感到罗恩在他身边微微缩了缩身子。罗恩最讨厌蜘蛛了。穆迪把手伸进瓶子，抓起一只蜘蛛，放在摊开的手掌上，让大家都能看见。然后他用魔杖指着蜘蛛，喃喃地念道： 魂魄出窍。 蜘蛛从穆迪手掌上跳开了，悬着一根细丝，开始前后荡来荡去，就像坐在高高的秋千上一样。他僵硬地伸直了腿，然后回身翻了个跟头，细丝被拉断了。他摔在桌上，开始绕着圈子翻跟头。穆迪一抖魔杖，他又支着两条后腿站起来，跳起了一种踢踏舞。没错，就是踢踏舞。大家都笑了起来，只有穆迪没笑。 你们觉得很好玩是吗？ 他粗着嗓子问。 如果我对你们来这么一下，你们会喜欢吗？ 笑声几乎立刻就消失了。 完全受我控制， 穆迪轻声说。这时蜘蛛团起身子，开始不停地滚来滚去。 我可以让它从窗口跳出去，或把自己淹死，或跳进你们哪一位同学的喉咙。 罗恩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。 多年以前，许多巫师都受到夺魂咒的控制， 穆迪说。哈利知道他说的是伏地魔势力最强大的那些日子。 哈，真把魔法部忙坏了。他们要分清谁是被迫行事，谁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。夺魂咒是可以抵御的，我会把方法教给你们，但是这需要很强的人格力量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。你们最好尽量避免被他击中，时刻保持警惕。 他突然大吼起来，把大家都吓了一跳。穆迪抓起翻跟头的蜘蛛，扔回玻璃瓶里。 还有谁知道什么咒语吗？非法咒语。 赫敏又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，而且纳威也举起了手。这使哈利感到有些吃惊。纳威只有在草药课上才主动发言，那是他最拿手的一门课。纳威似乎对自己的大胆举动也感到意外。 说吧， 穆迪说。那只魔眼咕噜噜一转， 盯住了纳威。 有一个遵心咒。 纳威声音很轻但很清晰地说。穆迪非常专注地望着纳威，这次是两只眼睛同时望着。 你是龙帕顿吧？ 他说。那只魔眼垂下去查看名册，纳威紧张地点了点头，不过穆迪并没有再问别的。他转身背对全班同学，从玻璃瓶里掏出第二只蜘蛛放在讲台上。蜘蛛一动不动，看样子是吓坏了。 钻心咒， 穆迪说， 需要放大一些你们才能看清。 说着他用魔杖一指蜘蛛， 嗖嗖变大。 蜘蛛鼓胀起来，现在已经比狼蛛还大了。卢恩顾不得掩饰，把椅子往后挪了挪，尽量离穆迪的讲台远一些。穆迪又举起魔杖指着蜘蛛轻轻地说， 钻心万骨。 立刻蜘蛛的腿全部缩了起来，紧贴在身上，它翻转着，同时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，左右晃动。它没有发出声音，但是哈利相信如果他有发音器官，此刻肯定在拼命尖叫。穆迪没有拿开魔杖，蜘蛛开始浑身发抖，抽动得更厉害了。 停下！ 赫敏尖声叫道。哈利扭过头去看赫敏，赫敏没有看着蜘蛛，而是看着纳威。哈利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只见纳威双手紧紧攥住面前的桌子，骨节都发白了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里面满是恐惧。穆迪举起魔杖，蜘蛛的腿松弛下来，但仍在抽搐。 缩缩缩小， 穆迪喃喃地说。蜘蛛缩回到原来的大小，穆迪把它重新放进瓶里。 极度痛苦， 穆迪轻声说。 如果你会念钻心咒，你折磨别人就不需要用拇指甲或刀子了。这个咒语一度也非常流行。好了，还有谁知道什么咒语吗？ 哈利环顾四周，从大家的面部表情看，似乎都在猜测最后一只蜘蛛会遭遇什么。赫敏第三次把手举起，但他的手微微有些颤抖。 你说吧。 穆迪望着他说道， 阿瓦达索命中。 赫敏小声说。几个人不安地扭头看着他，其中包括罗恩。 啊， 穆迪说，歪斜的嘴又抽动着，露出一丝微笑。 哈，是的，这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咒语，阿瓦达索命咒，杀戮咒。 他把手伸进玻璃瓶，第三只蜘蛛仿佛知道即将到来的厄运，拼命地绕着瓶底爬来爬去，想躲开穆迪的手指，但穆迪还是把它抓住了，放在讲台上。蜘蛛又开始不顾一切地在木头桌面上爬动。